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56集，他就是乔生二。饭后轩渊里要带陈欢去看大夫，且不说他这痴傻的病症，只看他昨夜疼得那样厉害，轩辕凛心里就很放心不下。然而去看老大夫就意味着去见乔生，陈欢不肯去，坐在地上抱着桌子腿撒泼。轩辕净嫌丢人，偷偷摸摸带着小七上楼，当作自己并不认识他们两个。轩辕凛不敢将陈欢自己丢在这里，心里气他不懂事儿，可只要想到他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，所有的气又都消了。能活着比什么都好，即便如今连话都不怎么说，可好歹有体温，有心跳，轩辕凛已经知足了。他蹲下来看着陈欢，耐着性子问他，为什么不去？昨天腿疼的事忘了吗？陈欢偷偷瞄了他两眼，眼前的轩辕凛称得上是和颜悦色，是陈欢从没有见过的温和细致，让他看得有些移不开眼。可他实在不想去，只好抓着他的衣角小声求他， 不去，不看大夫。 轩辕凛看了看他的手，又看了看他的脸，发现自己心软了。他明明不是这样的人，明明讲究的是金口玉言。他叹了口气，将陈欢从地上抱起来，不去就不去吧，把人请过来也一样。陈欢心里高兴，咧开嘴笑起来，想亲近轩辕凛。他以往时常是这样的，眼下却不太敢，怕被对方看出端倪来。然而他没动弹，轩辕凛却忽然凑了过来，轻轻亲了亲他的鼻尖，语气略有些无奈。开心？陈欢摸了摸鼻尖，不止开心还很羞涩，明明做更过分的事情他都不会有这种感觉，难道鼻子很不一样？他有些茫然，没顾得上回轩辕凛的话。轩辕凛也不追问，陈欢如今时常发呆走神，这是以前很少有的。那时候他要么在御书房四处溜达，寻摸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，要么抱着那些价值连城的花瓶数里面藏的银子。可这样一个小财迷，走的时候一文钱都没带，所有家当还都在御书房里藏着。轩辕凛从没想过他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，是不是真的迫切到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可以什么都不管。他心里疼了一下，抱着陈欢要上楼，他想亲亲他，可大堂里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不想让这么多人瞧见陈欢的样子。然而不过走了两步，外头忽然冲进来一群人，拿着棍棒将他们围了起来。陈欢扭头看了一眼，挣扎着从轩辕凛怀里跳出来，躲在他身后，盼着对方没看见他。乔生却径直朝着他走了过来，看见陈欢紧紧抱着轩辕凛的手，脸上露出愤怒来。陈欢，你不肯跟我也就算，却要找这么一个江湖混子来气我，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？陈欢， 嗯？ 他看了看乔生，又去看轩辕凛，有些呆住了。他说谁是江湖混子？轩辕凛打量了一眼乔生，见他这副架势，瞬间明白了过来，感情这就是那个让陈欢连睡觉都不安生的家伙。轩辕镜带着小七下来，护在两人身前。轩辕凛伸手拨开他们，吩咐道，带他上去。他这是要自己动手的意思。轩辕镜会意，且不说暗中有暗卫护持，就算没有，不过是一群练了几下外家功夫的寻常百姓，只轩辕凛自己就能收拾了他们。他引着陈欢要上去，对方却抓着轩辕凛的胳膊不肯松手。轩辕凛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，乖一点。陈欢摇头，他觉得轩辕凛今天有点傻，对方这么多人，先不说打不打得过，就算打得过，可不小心挨一下都够疼的。他不舍得轩辕凛受这种苦， 轩辕凛看见他眼里的紧张，心里一软，抬手碰了碰他的脸颊，跑出事。 这是当然的呀，对方那么多人。 陈欢觉得他莫名其妙的，拽着他的胳膊，拉着他往上走。轩辕凛也没坚持，只侧头看了眼轩辕镜，见对方点了点头，这才随着陈欢的力道慢慢上了楼。乔生有些急了，抬脚追过来，小七腰侧的刀哐啷一声响，再看的时候仿佛没动过，可乔生的发髻被削了下来，一顶银冠被斩成了两半，落地时还弹了两下。客栈里不管是看热闹的客人还是来闹事的家丁都有些惊住，半晌都没人说话。小七瞥了乔生一眼，下次看的就是你的脖子。他一开口，乔生才身体一颤，双腿一软往后一跌。他为了追陈欢已经跨上了楼梯，这一摔身体便咕噜噜滚了下去。家丁们七手八脚地将他扶起来，检查他有没有受伤。乔生脸色发白，靠着旁人搀扶的力量才能站稳，眼里却带着几分狠辣。他得不到陈欢，也不许旁人得到。在这熏县，你们竟敢与我乔家为难，是不想活命了吗？轩辕镜刷的开了扇子，笑吟吟地看过来。小七啊，听听人家这口气。小七脸上毫无表情，视线却阴恻恻的渗人，任何对他家主子产生威胁的都要抹去，不管是人还是物。他飞身一跃，刀锋直取对方咽喉。轩辕镜摇扇的手一顿，且慢。小七的刀堪堪停在乔生颈项处，往前一毫便能割破皮肤。轩辕镜不由拍了下巴掌，这小七不愧是暗卫中最好的一个，这收发自如的身手旁人实在难以企及。他又瞧着乔生惨白的脸欣赏片刻，才慢吞吞的道，他如何处置看那位的意思，别伤了他性命。小七便一刀柄砸在乔生胸口上，将人硬生生砸出一口血，昏了过去。家丁们连忙将人抬起来，急匆匆跑了。轩辕镜回去复命，敲了敲门无人应答，他只好提高了声音道，我进来了。他轻轻开了门，屋子里却不见人了，只瞧见窗户开着，他便探头瞧了一眼，两人果然在院子里。陈欢坐在两丈高的枇杷树上，不停地往下薅那些一看就没熟的果子。轩辕里拿了把匕首将皮削掉再递给他，陈欢一口咬下去脸色就变了，他呸呸几口将酸涩的果肉吐出来，愤愤地将只咬了一口的果子丢了出去，抱怨道， 不好吃。 轩辕竟险些笑出来，这一看就不好吃，这不是胡闹吗？偏轩辕岭竟然还惯着他，那就不吃了，宫里有许多珍馐。陈欢一哆嗦从树上摔下来，轩辕岭一弯腰抓着他的衣领又将他提了上来，脸色不太好看，这么粗的树枝竟然也能掉下去。他想骂陈欢，然而话到嘴边又给吞了回去，这么掉下去是人就会被吓到，他这时候再骂他只会把人吓怕。他忍了忍，将胸口的火气都压了下去，抬手将陈欢抱进怀里，轻轻拍他的后背，没事，我在，你不会出事。陈欢倒的的确是唬了一跳，他以往也从树上摔下去过，可这树实在是太高了，这要是掉下去就算不摔个半死，屁股也得青上很久。轩辕岭见他不吭声，只当他是真的吓坏了，又觉得心疼起来，连忙抱着他跳下树，几个纵身就从窗户里跳回了房间。陈欢又新奇又激动，以往轩辕岭在宫里鲜少露出这身功夫来，他还以为对方的文武兼修只是会打两道拳，比寻常人力气大些，却原来他也会飞檐走壁。陈欢来了兴致，抓着他的衣襟不肯下去，眼巴巴地盯着他看。轩辕岭有些莫名，茫然地与他对视，看着看着就忍不住低下了头，狠狠亲了他一口。 轩辕镜咳了一声，他方才就站在窗边，实在不信他们两个没瞧见自己。程焕也就算了，轩辕林可并不是这么放浪轻浮的人，大概还是情不自禁，要理解。但天色不早了，他硬着头皮开口，咱们也该去问诊了吧，怕是晚了时辰不足，命人将他请过来。轩辕镜一顿，老大夫的腿脚不比他们，一来一回少不得要多花些功夫，他们如今的情形并不算安全，明面上有个乔家，暗地里还有靖王。他有心劝一句，又觉得轩辕女不会轻易改变主意，自己不必浪费时间，还不如早去早回，还能快些。他正要走，程欢忽然道， 一起去。 两人都是一愣，刚才坐在大堂里死活不肯动弹的人是哪个？吃了个酸果子竟然懂事儿了。程欢也不解释，乔生既然都找过来了，那他就没有必要再躲着了，何况那老大夫年纪的确是太大了，走路颤巍巍的，看得让人揪心。以往程欢跟着他跑腿的时候恨不得将人背着走。那就背车。轩辕领开口，随手将帽兜捡起来给程欢戴上。程欢不太喜欢这东西，一戴什么都瞧不见了，他还想多看两眼轩辕领呢。他偷偷摸摸想摘下来，但被轩辕领镇压了。对方虎着脸看他，不许摘。程欢心里很不服气，他又不丑，凭什么不能露脸啊？他撩开垂幔，鼓着脸看回去，瞧见轩辕领眉头一拧，心里一突，他好像忘了自己在装傻。他心虚的厉害，连忙将垂幔放了下来，心到这东西还是有好处的，至少能帮着遮掩一下神色，让他不那么快的就露馅。他这边刚松了口气，头上的帽兜就被人摘了下来。轩辕领将那东西随手一丢，看过来的视线里满是灰色，轻轻抬手碰了碰程欢的脸，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味道，不想戴就不戴，别怕我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